庆祝光明星节，保加利亚筹委会和坦桑尼亚筹委会最近分别在索菲亚和达累斯萨拉姆宣告成立。筹委会决定在光明星节之际有意地举办庆祝集会和电影欣赏会等政治文化活动，来称颂伟大领导者坚重了统治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另外，庆祝金正日大元帅诞辰75周年，瑞士筹委会近日在巴塞尔宣告成立。